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旋风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达10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醒你了。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君怡峰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暂时是没有明显的车龙的，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至到泽安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有关呈祥道，咁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苏屋村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窝坪。提返大家一啲晚间工程，青葵公路係有道路工程，由夜晚嘅10点钟去到听日早上6点，去九龙方向介乎3号货柜码头同埋6号货柜码头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期间上述路段的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家福会提提你。另外啦，烦恼紧赡养费同子女安排，家福会赡养费调解试行计划同时为双方找和平出路，查询电话25619229。最后有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其实香港的女性很多时都是口讲要钱，当爱情真的出现的时候呢， 是 都是会揀 同意。这个真的同意的。我喜不喜欢你先，我喜欢你其实所有你的缺点都可以包容。 是不是真的？包不包容到一世啊？ 你就算没有缺点，你都未必一世到的，很多计算的嘛。 不讲了，喊了， 拜拜。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米克、 杜文蔚、 彪爷， 时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0分钟走遍世界， 适逢成立80周年，联合国正系考虑将部分总部搬去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同分散决策权。支持者认为可以打破欧美垄断，增强非洲代表性，并且刺激当地经济。卢旺达、波茨瓦纳同东京亦都争取承办。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萬8千里。 一哥， 系 有冇听头先施政报告啊？ 有听到。 喂，生多个啦，快啲！ 唉，你都未生，点到轮到 我呢啲热埋一单噶啦，一哥。鼓励生育啊嘛， 免税额啊嘛，啱啱可以有多年，你又需要多啲。 哦，你关到你事噶，原来系喎，阿水水。 系啊，个女仲未够两岁嘛？ 系系，因为你都系出现嗰种窒同埋潜水状况。阿德仔， 唔紧要，叫德国人处理一下先。 哦，德国人，咦，咁我点啊？我得你啊，一德国人尽快处理。我哋转阵啦，系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流程。大家好啊，放慢下速度先。我而家望住阿一哥，但系咧佢又讲唔到嘢，我得翻一个人喺直播室度。咁啊，我哋采取咧就系另一个方式去处理啦。我哋要同阿何生咧处理下，究竟系点解呢个网络嘅状况咧系会出现呢个跳线好似嗰啲咧黑胶唱片啊嗰啲炒蛋嘅状况噶。咁啊，今日咧就走小弟咧就有两位拍档喺度嘅，而家德国人咧就住拯救紧。大家好，我刘伟恒啊。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刘伟恒喺度，其实咧就仲有咧就系喺隔离当中嘅阿一哥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有德国人嘅，得唔得啊？德国人系 OK 未啊？我哋而家咧好似嗰啲咧，当年咧 EYT 咧阿何师傅啊，阿何 B 师傅就打去欢乐卡嗰啲听众，睇下有冇电话响唔响先，响唔响啊？个电话响唔响？接通咗未？未啊？咁啊点啊？而家我想你想我点啊？而家？好，接通电话嘅途中咧，我就讲讲今日嘅节目内容啦。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钟嘉欣嘅访问啦。咁今日就去到 last 一集啊。咁啊，琴日嘅嗰一集咧，就讲到阿 Linda 咧，佢就拍咗《溏心风暴》啦。咁跟住拍咗好多好多嘅戏啦。咁今日咧就会讲到佢点解会即系突然之间拍下唔见咗，原来咧就去咗生小朋友啦，结婚啦，咁然后咧就做咗妈妈啦，咁一路到今时今日咧，佢又出现翻，一哥出现翻喺度啦，喂，即系咁样拖法真系唔系办法，喂，下次真系唔好咁搞啦 吓。系老可华一定用佢嗰个方便啲啊嘛。 系就咁啦，系啦，喂，见翻你个样咧， 我样要再连线我哋，不过唔影响直播嘅， 系咪？好啦，咁我哋唔好理你住啦，系啦，咁总之就生多个啦吓 ，OK。 好嘅，好， 好 live 呢个节目啊！好，德国人有咩好嘢？ 嗱，小弟啊， 我中意你呢种行翻入嚟，气都唔喘。 前嗰几排咧，就见到刘姓主持咧就出咗个 post， 又话咧睇咗套动漫啊，仲要睇咗两次。 今年嘅票房冠军啊嘛，系嘛？ 系啦，咁啊，小弟咧都不约而同都睇咗两次嘅。 系， 咁分别咧，第一次就睇普通版啊，第二次咧就劲啦。就睇咗个震动版啊，即系嗰啲睇电影嘅时候啲凳系会震嘅。 系 咁嗰阵时就令我勾翻起一啲。 不是你一个人定两个人去睇啊？ 一个啫，一个、哦、我自己去。 你唔带朋友睇啊？ 女朋友睇咗一次之后，佢话唔使再睇啦，你自己去啦。 我即系第一次同佢睇嘅。 系啦， 你自己去咁阴功添系。 但系亦都系因为一个人嘅时候咧，勾翻起我儿时又唔系儿时嘅，即系十几年前咧，啱啱出呢个震动电影，即系震动椅加 3D 眼镜配搭嘅时候一个。都几不快嘅回忆， 系 就发生咩事咧？就嗰次又系睇啲嗰阵时好兴系啲英雄电影嘅， 系咁我就阿妈嗰啲啊， 系啦，咁我就拣咗套英雄电影睇啦，就特登咧拣咗一个正中间嘅，即系喺大人幕入边，我谂大约系 A B C D E F G G 位啦， 系 就真系正正。中间可以睇晒成个大银幕啦，咁啲凳又喐嚟喐去嘅时候，加埋个 3D 眼镜就谂住，哇，有呢个视觉享受就正啦。但我计漏咗一样嘢，就系计漏咗德仔自身系有问题嘅。 边方面咧？ 系啦， 系啦，德仔好多问题系。 就系德仔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佢连搭巴士咧。 都是会晕车浪会呕嗰啲人嚟。 系。 咁所以我就计漏咗，原来呢个震动仪系真系会震动到会有晕啦、啊。同埋加埋嗰 3D 眼镜嗰啲视觉错觉咧，系真会令到你想呕嘅。 咁结果咧？ 咁结果嗰次就睇到半路中途啦，已经开始好想呕嘅。 系。 咁但系由于因为通常你睇电影坐咗喺一排凳嘅中间嘅时候咧，如果有人出出入入咧，去厕所嘅时候 会遭到问候嘅。 系啦，系啦。咁其中我隔篱咧就有一位类似阿一哥咁嘅身形嘅男士咧，就正正要去厕所，佢就要经过我。 系。 咁啊。佢就經過嘅時候，由於啲震動椅又喐嚟喐去啦，啲腳喺前面可能揈嚟揈去，就棘親佢，佢就成個咧壓咗落我度。而當時我已經係想嘔嘅，咁呢個情況就非常之尷尬啦。 結果咧， 結果係當然佢起翻身啦。咁我就已經忍住忍住， 你已經有陣味飛咗出嚟啦。 嗰、那個音樂噴泉已經準備噴出嚟嘅，就我都忍住咗。 去到呢個地步啊？ 係啊，去到呢個地步，因為佢壓一下。压落嚟嗰下都几硬啊！咁跟住我完即系佢压咗落嚟之后啦，我都即刻冲出去，即系紧随住佢之后即刻冲出去， 然 后去厕所度即刻 真系呕，真系呕， 真系呕， 唔系今次呢套嘛？ 唔系今次，唔系、哦、今次我醒啦，今次我净系震动啫， 呕吐袋 震动啫，我冇睇 3D， 系， 所以以后我都唔敢再睇即系又 3D 又震动嗰啲嘢，我惊德仔身体本身有少问题嘅时候就唔系几好啦。 哦， 咁但系你有冇揾过自己系咩原因会有呢个晕车浪嘅？嗱，因为嗱最基本嘅晕车浪咧，就应该系。即係應該嗱，即係如果科學解釋就應該係你嘅眼睛接收嘅視覺器官同你唔知耳仔入邊嘅嗰啲唔知感官器官出現錯誤，咁所以咧大腦咧就將呢兩個信號咧就misunderstand 咗，然後就以為你中毒，所以就出現嘔吐嘅狀況啦。即係如果係心理學嘅現象啦，咁但係小弟發現咧，我基本上嘔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係呢個之外咧，就是、個氣味問題啊。 哦。 系啦，即系嗰啲新车嗰阵气味咧，系好容易令到我会作呕嘅。 哦，咁、那个个有啲唔同嘅，我谂系。 系啦，我记得我有一次咧，系翻内地嗰啲乜乜乜大宾馆，但系佢哋真系叫大宾馆啦。咁就食自助餐咁样嘅。 系。 咁然后咧行入去咧，佢因为新速速啊、地毡啊剩咧，又系有嗰阵咧，我称之为啊，有阵的士味道喺度。 系。 哦。 咁跟住我系食到一半自助餐咧。行咗去嘔噶，就嗰阵味咯。都试过有个阿 Sir 咧，佢喷咗个新嘅香水咧，又系嗰阵除。上下堂嘅时候，我又举手，阿 Sir 顶唔顺，我会出去呕啦。 哦，咁你就对嗰种味有敏感啫， 对个味道敏感咯。 系，咁但系德仔应该就同嗰个味又冇乜关系嘅，因为你而家系讲紧有啲嘢喺你面前晃动啊，你又你个人又唔好平衡啊，咁你就会想呕嘛。 应该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已经系参加嗰啲咩报捷，唔系应该系个个都要参加嗰啲咩报捷嘅。咁嗰时系 check 过，好似话系有耳水不平衡嘅，我系、 哦、 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所以可能就再比较容易。啲令到自己想作晕作呕咁样。 咁你今次去睇呢套戏嗰阵啊，有冇呢种反应咧？ 今次就冇啦，因为今次好小心，即系食咗嗰啲 云浪院、啊， 因为恐防真系会发生同样事件。 四云浪院去睇戏， 同埋咧，同埋因为嗰次呕之后咧，我发现其中一个我睇戏必定会做嘅步骤就系拣一啲咧。成排凳最側邊嗰啲啊， 哦， 一嚟就唔俾人影響，二嚟亦都 撤得快 啦，亦都唔影響人。 哦， 但係呢個唔好講笑喎，我去嗰啲主題樂園咧，如果知道會玩過山車咧。我嗰朝都要食雲浪丸 嘅， 咁唔同啦、啊！你過山車，但睇戲啊嘛，大佬， 猶如過山車一樣。 不過咧，你講呢樣嘢咧，你令我諗起咧，即係嗱，譬如我係德仔咧，咁我就唔睇噶啦。 哦， 因為咧，我對於雖然其實同我係咪做拍戲冇關係嘅，因為咧，我唔知由細到大咧，我對於睇戲坐嗰個位咧，我都有相當之。嚴格嘅癖好嘅，即係譬如我，譬如即如果真係冇得揀啦嚇，咪調翻轉應該咁講，如果有得揀嘅話咧，我係一定唔會坐喺前嗰十五行，即係一半打前我都唔坐噶啦。 嗯， 即係我係、嗯、我係譬如第一咧，我係極之怕要昂高頭睇戲嘅人啦，第一啦。咁第二咧，我就覺得一套電影咧，即係要睇得舒服，嗰、那個位要睇得舒服，我先至去睇嘅。即係如果譬如咧嗰樣嘢，譬如我覺得坐得太側啊，或者坐得太厚啊，甚至乎我係點樣咧？我係會做少少 research 出嚟，我睇哦，今日咧我就會去某某區嘅地嘅戲院度睇啦。咁你都知啦，其實你係 如果你就咁行去買飛，你未必知道嗰個戲院個陣係點嘅，即係譬如話佢嗰啲位同嗰個 mon 嗰個距離有幾近啦，又或者咧，因為有啲戲院譬如咁噶嘛，佢好大，咁你就算你坐中間較後嘅位置咧，你都唔會覺得太遠嘅，唔會太近嘅。咁調翻轉，如果嗰間戲院好大，你坐得太後咧，又會太遠。咁有陣時咧，我係會做少少 research 睇定，哦，我會 mark 低個，譬如呢一間戲院咧，如果佢係第五號院嘅話咧，咁啊，最後嗰四排就最啱我啦。咁我就會一定咧，等到佢有我合適嘅位置，我先再睇嘅。 嗯， 係啦，我唔知道一哥有冇啲癖好啊？ 我反而係喺嗰個嗰套戲嘅叫做一上映嘅時候咧，我係會唔睇嘅。我係要特登拖到佢即係開始話哦，成全香港可能得翻兩三場嘅時候咧，我先至會入去睇嘅。 點解啊？ 咁得意嘅你？ 因為我中意避開嗰啲人潮啊，即係我好怕好多人 在。哎呀，我同佢調轉，我覺得睇戲應該成棚人去睇咯。 我其實聽過。 譬如我記得有一年咧講咗少少，因為我而家見到你個樣啊。譬如早幾年咧《英雄本色》咧，呢套經典電影佢就出咗個復刻版，佢就好似喺香港電影資料館嗰度現。 嗯、 我係專登去買飛睇，我就係好期待嗱，因為《英雄本色》而家你只能夠係喺影碟嗰度睇，或者屋企電視睇啦。咁但係其實你係，譬如我係細個嗰陣40年前，我係試過一齊入去睇住阿媽哥點死噶嘛。我其實好想經歷翻嗰種成棚人。一齊即係座無虛設、高朋滿座咁樣去睇，咁呢個先係氣氛咯。 啊， 我有聽過呢個說法嘅，即係等於早幾年就大家好中意成班人入去睇Avengers， 咁因為係嗰種嘅炒熱氣氛係好似你啲人形容係咩咧？你好似入大球場睇波一樣， 係一齊去噶嘛， 同你屋企睇。咁但係因為我係即係你知，我覺得我自己係咩曲歌寡。即係個四字成語唔記得咗啲， 曲高和寡嚇。 啊耶耶耶耶耶！咁我覺得自己係品嚐緊一套。 點解你喺戲院唱歌嘅咩？ 唔係，但我覺得自己係品嚐緊一套電影。咁我就唔中意同人即係逼啊，或者唔中意俾隔離嗰啲人影響到。咁我就中意特登揀啲角落頭位啊。咁跟住仲要係等冇咩人嘅場次，我先至會入去睇戲嘅咯。 哎呀！ 我記得我其中有一套咧係嗰陣時好似係咪有一套《蝙蝠俠大戰超人》啊？ 好似係有嘅，係 Batman vs Superman 啊嘛， 係啦，我又係一路等到佢臨落嗰兩日，我係避開曬嗰啲劇透啊，剩先至入去睇嘅。咁但係我都有時會有啲驚嘅，自己一個入去睇戲。咁例如好似有一次又係等嗰個精子 VS 加爺， 一個點會一個人去睇嘅啫？ 我諗住你揀埋嗰啲偏僻位就係為咗結識女仔， 唔係喎，我睇戲真係鍾意自己一個人去睇，即係例如舊年九龍城寨啊，又或者破地獄，我都係盡量，即係如果可能老婆想睇嘅，我會陪佢睇一次，但自己都會再入戲院揀一啲冇咩人嘅場口場次先至入去再自己睇一次囉。咁但係因為精子 VS 家爺子係鬼片呢，所以有啲驚啊。 哎呀！ 我都系请咗个朋友入去睇， 请咗个朋友入去睇， 系啦，就两个麻甩佬坐角落头嗰度睇，系啦，咁系有另外一种嘅恐怖感喺入边嘅。 系，有两个麻甩佬去睇精子，真系 都恐怖啊！ 真系恐怖咁嚟嘅， 唔知边个摸边个啊！ 啊，到时你惊嗰阵，你个膊头缩喺后边咧，啊，一哥又开一条新嘅战线，你估你唔到啊！我就好鍾意即係一班人，譬如啱啱頭先阿德仔講嗰套呢， 係 就真係開正我嗰份，我就鍾意嗰種大家一齊去熱血啦，咁中間我聽到人喊添啦，即係有某啲 有感動位啦， 有感動位啦，咁我就最鍾意呢一種感受，咁所以今晚呢，我真係今日有少少興奮，我係從來未試過喺呢個節目度播呢類型嘅歌，今晚點都講開就嚟一嘢啦。多謝二台嘅賓臣啊！哇！我今年呢首歌，我听咗起码听咗50次嘅啦，已经。我暂时啊，即系纯粹小弟嘅意见啦，我都系今年最好听嘅一首歌嚟噶。 真係好感動。我只會播一次嘅啫， 人生竟然喺呢個節目度播咗呢一首歌啊！ 喺我嘅腦海當中係咁飛曬啲 shot 出嚟，我因為睇咗兩次，不得了啊！ 夢見ていたんだ君がそばにいて懐かしい青空を見上げてた生きていることは美しいんだよそれだけでいいよと笑ってた胸に残された道しるべ 是2025年香港电影票房的冠军，所以要推介一下大家来自电影《鬼灭之刃》里面的今次的主题曲之一，唱歌的是 Lisa 残酷黑夜里的光辉。好，转头回来，我们回归正常，一阵回来呢会有钟嘉欣访问的最后一回，晏啲9点后再找一哥出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现在仍然面对大约1200亿的财赤，财政储备大约是5400多亿，形容是比起风光时期差一截，所以不能够推出派糖措施。他强调政府和商业机构不同，政策要务实，按照实际情况而定。政府亦都针对有需要的行业雪中送炭，包括对中小企推出11招支援措施，其中不少是减免措施。李家超在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说，香港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呈正面。举例，虽然饮食业正是洗牌，但亦都有部分食肆在过程中赚得更多钱，包括非中式食肆和快餐等。施政报告亦都有提出支援食肆的措施，为业界拆墙松绑，刺激经济。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气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9:20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它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星期五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周末期间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涌浪。另一方面，预料另一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形成，显著增强，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并在下周初进入南海北部，靠近华南沿岸。受它广阔的环流影响，下周中期那区天气显著转坏，风势再度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第二次英国国事访问。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坐直升机抵达温莎堡之后，王储威廉夫妇上前问好。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为特朗普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鸣放41响礼炮，并举行皇家马车巡游，有1300个御林军和120匹马参与，他们之后检阅仪仗队。英方说这个是历来为国事访问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欢迎仪式。英国首相斯基贤星期四会在薛克斯的首相香郊别墅和特朗普讨论投资、降旅关税、结束俄乌战事和加沙局势等议题。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周末期间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涌浪。下周初天气短暂好转，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坏。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香港具备科研资金、数据、人才的优势，并有丰富应用场景，有望成为全球 AI 发展枢纽。政府会加大力度推动 AI 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好多人都仲叫緊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Linda 钟嘉欣。 经历即系令到人成长啦，咁但系你系觉得自己咧系某一个时候突然间开窍啊，定系慢慢慢慢开咗窍都唔知噶？ 慢慢慢慢开窍都唔知道。 嗯， 我发生咩事呢？我以前对我啲写作系好冇信心、 嗯。 我记得我 high school 啊 ，university 啊，写作咧写完之后，哇死啦，好似 BB 画咁样嘅写啲嘢，冇、嗯、深度嘅，即系啲 vocabulary 啲用词又渣啦。即系我以前觉得咧，我突然间其实我系结咗婚之后咧，唔知系咪多咗啲时间啊？因为结咗婚你唔再拍剧啦嘛。咁、 嗯、 我系凑仔，但系喺凑仔佢哋瞓紧觉嘅时候，我都有自己嘅安静嘅时间噶嘛。我拎起支笔，有一日写写下嘢，原来我写嘢都几靓噶，我发现系、嗯、突然间嘅， 系 32岁到啦，我开始热爱咗写嘢。 嗯， 写嘢系显露到你个内心世界系去到边嘅。 嗯， 咁我写写下，我开始发觉，老公点解好似成熟过以前咁嘅？ 系 点解我谂嘢识谂咗嘅，远咗大咗嘅？ 嗯， 佢就话 You're growing up, Linda。 嗯 ，You're growing, it's a beautiful thing。咁跟住我就好开心，跟住我开始越写越多咯。而家开始写文嘅。 哦，系你自己有写文嘅、哦？ 我写咗佢俾爸爸啦，写咗俾妈妈啦。即系我有啲经历啊，我突然间会写，但我冇攞出嚟咧，即系我俾翻自己睇啦。 系手写嘅定系打噶？ 手写亦都有打。 嗱，点都要讲下嗱，因为咧当时我仲记得应该系2015、2014、2015到啦。 2015结婚， 我谂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啦，冇错，因为差唔多10年啦。喺你一个事业嘅一个非常之高峰嘅时候，跟住巨轮啦， 系啊系啊，嗰时 都未啊， 巨轮二啱啱拍就走啦。 哦，就走啦， 系啦， 好啦，呢、這个决定我谂当时嗱，我唔知啦，我作为系一个 观众，系 观众或者外边睇嘅人吓，做乜嘢啊？点解突然之间唔做嘅咧？对你嚟讲，呢、這个而家10年后啦，即系你望翻当时呢个 decision， 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咧？点解会哦？定系突然之间 哦，我要做妈妈，我要结婚，定系点嘅咧？ 其实我一踏入咗30岁咧，我仲未结婚咧，女仔有一种 clock 噶， 系咩？ 即系我有啦，我唔知道其他女仔有冇、哦。我一去到29、30，死啦，仲未结婚嘅，跟、住我就好惊啦。 系， 我就谂死啦，我应该都唔会结噶啦，未必会结得到啦。我以为我唔知灰晒，我知我但原来我嘅世界里面，我有谂呢样嘢，我又觉得死啦。因为如果你要再认识一个伴侣嘅时候，你唔系一嚟就结噶嘛，即系可能你要认识一个新嘅伴侣嘅时候，你要4、5年、6年，跟住你已经40啦，跟住想生 B，又即系我嗰阵时嘅我觉得个 timing 好似要计下条数，死啦都着急啦。 嗯， 又都开始着急，因为我系嗰啲想生 B B 嗰啲人嚟。 嗯， 嗰阵时咧，其实我单身啦，跟住我系谂紧，哇，31岁咯，咁我 focus 喺事业度啦，我谂咗系呢样嘢嘅，咁我拼命喺事业度，但系同时间咧，我夜难人静嘅时候，我就祈祷咯，我话希望俾一个真心真意嘅男仔，同我可以结到婚嘅男仔。俾我同佢过咯，即系圣诞节嘅时候。 咁、结果？ 结果哇，唔使2个礼拜识咗一个， 就回应咗你嘅祈祷啦。 唔使2个礼拜识咗一个，跟住结埋婚，仲系圣诞节结婚。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 奇怪喎呢件事。 嗱，头先讲啦，你其实嗰阵时系仲系如日方中嘅事业上啊，好好啦。 系嘅，但我冇惊，冇觉得要牺牲啲咩。 嗯， 因为我觉得20岁系做20岁嘅事咯。 系。 30岁系做30。 因为你好中意演戏噶嘛，你好中意唱歌。 我好中意啊，但我都好中意家庭咯。你可以中意好多嘢噶，但系我知道我30岁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结婚嘅年龄嚟嘅。 嗯嗯嗯。 当我遇到我老公，我遇到佢嘅时候。我唔知点解，好似好得意嘅。原来咧， 上天如果个缘分到呢缘起嘅时候呢、你阻都阻唔到㗎、我老公系咁出现喺我面前但系唔系约出嚟㗎。 系。 好似系都要逼我哋见到㗎。见见下跟住佢飞返加拿大我哋就开始 long 啲倾偈朋友嚟嘅时候。但系倾偈四日之后四日咗喎。我直情爱恋到呢恋爱大过天。 咁犀利啊。 爱到直情系我要同你结婚啊。 你讲啊。 唔系。但系即系我话我鍾意你囉。即系我都会好大胆话俾佢知我鍾意你而佢都话我好鍾意你囉。 哎呀。 跟住就已经但系佢又好尊重我喎佢就咁讲喎。 你拍緊劇歌咁样。 系拍緊劇嘅嗰阵时。咁跟住呢佢就话我好想同你结婚啊但我怕呢你个事业而家咁高峰嘅时候如果你未完成去到你嗰个目标嘅话我攞咗你去结婚我怕你会恨我一世。即係我老公咁同我。 咁佢好好喎。 即係佢諗啦跟住佢就话你想唔想佢话你想唔想做埋你手头上嘅嘢去埋你手头上去个目标。我唔知啦佢觉得我有个目标但其实我不嬲都冇嘅。我不嬲都冇哇我一定要攞女主角我冇嘅。我只係俾心机做我嗰啲嘢嘅啫。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唔使我话唔使等乜嘢。啱就係啱㗎啦。係呀、你结咗你都可以继续冲你嘅事业㗎。即係我嗰时嘅。 你本来咁諗啦。 係呀。咁跟住就但原来结咗婚係冲唔到事业㗎。因为你结咗婚我搬咗去温哥华。咁但係嗰刻我恋爱大过天嘛所以我冇后悔我仲好开心下咗个决定。 咁然后就又好快就改变咗你嘅人生啦。 又改变咗人 生。生啦跟住一个两个三个。咁我哋就开始比较少见到你喺荧光幕出现啦。咁就纯粹就真係因为我要做太太啦我要做妈妈啦。咁因为头先你讲话你好鍾意演戏㗎嘛嗰陣时有冇少少挂住嘅先 有啊所以我揸车啊冲凉啊煮緊饭啊行緊啊我就会演戏㗎喇。 係。 真係唔係讲笑。 但你有冇留意返香港个世界 冇、 哦。你完全脱离 返。IG 嗰啲囉即係但我都唔係话好犀利嘅。最近先犀利啲因为我要推歌嘛。但系平时就唔系好犀，我喺个自己嘅世界里面咯。我一路揸紧车，冇人喺里面嘅时候，你老公都唔可以喺里面啦，因为如果唔系好核突噶嘛。即系我突然间就会，你唔好咁样啦，我知啦，知啦，即系我自己演戏。你有冇搞错？即系我会演戏。 又变翻细个嗰个嚟啦。 系啊，变翻细个嗰个我，喺我零日日夜阑人静嘅时候，我会变翻自己啦。 哦， 但系匿埋咯，都系唔好俾人睇到嘅。 系，咁即系你个底都仲系有呢、這个， 仲有嗰个演戏嗰个傻女咯。 啊，虽然中间譬如有 大过咗 星空下的人衣，即系会见 嗰次咪可以演翻咯。但系嗰次我好开心，个戏瘾好好嘅。但系因为疫情，咁我就嗰个时间拍长咗好多，我要离开我啲仔女五个月。嗰阵时哇，好唔掂啊！太挂住啲仔女，跟住嗰次之后我就话我唔再拍啦。 哦，真系啊！ 即系我拍，但我要拍啲短啲嘅嘢咯，唔可以五个月咯，或者系要拍嗰啲暑期嘅时候，佢哋都翻嚟，都同我一齐嘅时候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喺香港咧，又去翻我思乡嗰阵时嗰个状态，好、灰啊变咗。 所以亦都答到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好似人医之后都冇另一步啦？咁就因为有呢啲原因咧。 所以唱歌而家系好啱我嘅，因为唱歌我飞过嚟。做一场我就走噶啦， 或者翻去内地做下音乐会啊， 走一个礼拜或者走几日，甚至走三个礼拜我都 OK， 即系都要 plan 啦。如果三个礼拜都长噶啦，但起码即系唱歌系容易啲 flexible 啲咯。 点样能够再打动到你演剧咧？ 剧本、角色，同埋而家我睇嗰啲剧本咧，我唔想拍一啲好灰嘅嘢，我想拍一啲人哋睇完之后咧会积极人生。但唔代表嗰个剧一定要哇 ，I'm so happy。即系人生你都要经历嘢，你先会变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希望拍一啲嘢系令到人哋有翻啲希望咯。所以点解嗰时我接咗《星空下的人医》，佢系一个好真实个案， 好多家長人都經歷緊一啲醫院嘅故事。 嗯，又有啲細路仔啦。 但係我個角色係好正，我的角色係嗰個太陽嚟嘅。 嗯， 即係好積極嘅一個人。咁所以我就接咗嗰部。所以依家你話叫我拍一啲好黑 溏心風暴四咁樣， 嗰啲都 OK， 因為嗰啲都係 family 嘅真實嘢嚟嘅。 哦，係 其實可能真實生活嘅 family 嘢仲勁過溏心風暴。 係，而家係。 但係呢啲咁寫實嘅嘢咪好咯，因為真係真噶嘛。但係點樣到最尾令到人哋反省人生呢，就係一啲好嘢嚟噶咯。 我諗呢幾年一定有好多人 send 劇本俾你噶啦。 都有啲嘅， 系咁，但你都未揾到一个啱心水嘅，同埋个时间 未够励志，即系未够鼓励。 大家听下啦，要励志啊！ 我想系，总之令到人哋有希望咯。 嗯， 咁呢个世界咁灰啦， 嗯， 仲大啲灰嘢，我唔想人哋夜晚发噩梦啊， 嗯， 我想人哋夜晚瞓觉系瞓得安睡， 嗯， 所以我想拍嘅嘢，我想 bring 翻啲好嘢。That's why 我写 believe in yourself 咯。 会唔会有一日？到小朋友再大少少，佢哋唔需要黐得你咁实嘅时候，你会多啲时间考虑翻。 会啊，会啊！我其实我系嗰啲性格，我谂我一世都唔会退休嘅。我有时我都会想象我做咗好似思琪姐啊、米雪姐啊、 咁快 周爆啊，系啊！我觉得我有一日我老咗之后咧，即系成熟咗之后咧，可能六十七十岁咧，我演阿妈我都会演得几妥当嘅，我觉得。 嗯， 因为我都有自己的仔女， 嗯， 我都知道是什么 feel， 嗯， 到时我就会是不用怕中妈在大厅 你明明你有没有做过妈妈的？ 有有有， 不是很多的，应该 妈妈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做妈妈一流啊，我想我演角色， 即是因为有时候我都会想，譬如当我找一个演员， 嗯， 你做妈妈的角色，我都会帮他想，哎呀，究竟他想不想做妈妈，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 好想做。 哦，是啊， 因为头先都系嗰句，你二十岁做二十岁嘅嘢，我三十岁做三十岁嘅嘢，我而家四十岁啦，我要演翻即系嗰啲角色嘅，我冇可能演翻初恋嘅，我都呕啦，即系除非即系四十岁嗰种恋情啦，咁，但系如果唔系，我觉得我直情有时我匿埋喺屋企写妈妈剧本啊，我有写剧本嘅， 系， 但系我写唔完啫嘛，因为原来剧本好长啊，我写咗短短头段。第一集，我写唔到对二十集啊，但我有个故事喺里面嘅，但我写唔到落去。 嗯， 所以我有试过写一个妈妈嘅剧集，我谂紧啊，将来会唔会拍一个妈妈嘅嘢咧？咁样 记起那天，上蹙马鞭那一天，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我叫嚷着。哭得心都碎，望着龙儿头已碎，不舍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我淌泪为何？我说我心难过。凡是渴望永久的，却总要飘过，仿似歌。我记起在青春中那一天，有个不知天高的女孩。随风冲去，要去独立改变一切。兵马成年人无聊，诸多不对，岁月令许多不满各自在旁边。有太多妥协，教梦而无声的粉碎。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在何年何时偷偷死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我淌泪 在秋之中有一天，你似风中的一片叶儿，曾经飘过。你到现在都居于记忆里，但为何时辰从来不可倒退？ 咁你而家揾紧啲咩咧？ 揾紧自己，我揾紧我自己。我认识咗少少啦，但系我仲发掘紧我系边个，了解紧自己系边。 呢个似乎系咪好多演员都经常会遇到嘅问题咧？即系 都唔系演员啊，普通人都会遇到。因为你嚟到呢个世界，实在太多太多外来物去影响你嘅思想，去迷失自己最基本嘅光。咁所以成日都好似要追一啲嘢咯，但系其实唔需要追一啲嘢。所以想找回自己最地最踏实的我咯。 因为呢好得意嘅，即係我諗都係我呢十年八年呢，即係透过同好多演员傾偈或者自己寫劇本，就发现啦，啊原来大家都好想找自己最真，甚至乎可能你一路都唔知道，或者係童年时俾到你嘅一啲可能係阴影又或者係祝福。一路我哋慢慢发掘緊自己出嚟。 係呀。是啊，真的。 随着我们的角色越来越多，譬如可能你做了妈妈，或者我做了爸爸，我又做了导演的工作，大家就开始越来越看得多自己的真实的一面。 越大呢越看到自己的阴暗面。以前不觉得，以前见到自己很光，什么都是很白啊，很纯啊，很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些。但到你大个呢，你开始原来那个思维那个 brain 会开始动，跟着你会开始见到很多阴暗面。而这些阴暗面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个个都有。但是怎样跟它并存，怎样安慰它，怎样包容它，将它变成一件好事，是另外一个学问。 或者将它放在我们的创作那里。 是啊， 放在我们的剧本上啊。 是啊，是啊。 怎样认识自己啊，怎样跟在荷里活。 我们人来的嘛， we have so many sides。即系 personality 同埋唔同嘅人逼出嚟唔同嘅嘢。 哇，好多谢阿嘉欣同你倾咗咁耐， 多谢你， 好似识咗个朋友咁样样。 系啊系啊，识哇，我都好耐冇同朋友倾两个钟咁耐，倾咗两个钟啊！我哋 我本来准备咗好多题目想问你，我都冇问到。 冇问到啊！哎呀， 不如我举个例，我问啦，其实咁多年你最中意边个角色？ 咦，好闷啊！ 我都冇问到啦，我都觉得大家不如可以睇翻。阿嘉欣好多嘅作品，咁你中意嗰个，你咪中意嗰个。 我中意呢啲多啲。 系啊，即系倾下，因为好多时识新朋友未必下下可以去到讲一啲比较深入啲嘅嘢啦。咁但系唔知点解今日咧，我哋讲下讲咗两个钟头，应该仲可以讲落去嘅。 仲可以讲多四个钟。 不过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啦，因为咧你亦都要继续忙你嘅歌嘅宣传啦。希望有一日我可能俾一个感动到你嘅剧本俾你。 好啊， 希望可以合作到。 好啊，好啊。 多谢钟欣。 多 谢晒，咁啊加油！希望你一家都开开心心。 我都祝福你 ，believe in yourself。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阿嘉欣嘅呢首歌先，拜拜。 拜。 假使没前路，为你造成困扰，谁人极重要？我只想你知道，面对着荒芜。欣赏你的倔强，随着过程学会悉心修补心中的一张地图，呼吸后提步，为渴望而振作，明白尽力过都不会虚耗，未怕受煎熬。 欣啊，估唔到第一次倾偈咧，就倾到嗰啲好深入啊，好真诚嘅嘢啊。咁啊，祝福佢嘅屋企啦，希望我哋多啲喺香港见到佢啦。多谢钟嘉欣啊！ 上香交别税，同特朗普讨论投资、降旅关税、结束俄乌战事同加沙局势等议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周末期间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涌浪，下周初天气短暂好转，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坏。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经典广播剧《银剑恨》，1981年作品，黄英原著，李学斌领衔主演。 银剑不过系标志，我杀人好少用，尤其是对付高手，我用嘅通常系第二把剑，系短剑，冇人知，知嘅人亦都一定已经死咗。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老師。最近有聽眾咧教小學嘅一個老師嚟嘅，佢就問蕭叔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叫學生收聲，我可以用乜嘢 expression 去講？最直接當然係 shut up, shut up, s h u t u p 啦 ，shut up。咁呢個但係咧。听落去咧就好似粗鲁咗少少。如果我哋嚟一个好有礼貌版本啦，咁当然未必有效啦。Would you please be quiet? Would you please be quiet? 咁当然就未必有效啦。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s 可以用咧？我哋可以话呢个都成日都会听到。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 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譬如你啲學生一路不停喺度講嘢講嘢講嘢，完全唔聽你說話啦。咁你咧喺度靜咗嘅時候，你係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OK， 你只係浪費緊你自己嘅時間啊，唔係浪費緊老師嘅時間啊。咁樣 OK，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另外有一個句子咧，亦都可以講一講嘅，就係咧都係一個 cliche 嘅，類似一個老師嘅 cliche。你可唔可以要同全班人講啊？係咪 OK？ 唔好淨係同隔離位講啊。咁你可以話 ，I've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Have you got 你有冇 ？Okay, have you got something 一啲嘢 ？Have you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Share, share, share 分享啦。 你有冇啲嘢想同全班分享呢？请你大大声讲出嚟啦。咁呢个呢都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 expression 嚟㗎。Have you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Have you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另外剛才讲咗就係 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 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教书嘅疑难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在这里 因为我见到这个样子有点担心啊，是啊， 我不怕，我在这里常在你心啊， 你见到 哇 你见到 暖在心头、啊、 你见到我样子啊， 我见到你个样子停了啊， 是吧，但我见不到你嘛，所以现在很 Sam 虚啊，现在的样子、 哦、 你讲住嘢先啦、 啊啊啊、我想讲呢，即是刚刚萧叔叔讲起的这个题目呢，我反而勾返起一些儿时回忆啊，即是怎样被老师闹啊，即是一开始例如 shut up 啊， would you be quiet 啊成啊这样啊、 哦， 咁我好記得咧，有個因為有個英文老師咧，中學嘅英文老師咧，佢係嗰啲好 elegant 嗰啲貴婦嚟嘅。咁但係我哋成班咧，我哋成班男孩子，佢教即係我哋理科班係比較多男孩子啦。 係。 咁佢教我哋男孩子嘅時候，其實好激氣嘅。佢忍唔住講咗句説話咧，係我哋學識咗一個新字。 You're wasting your own time 。佢教識我哋一隻字啊 ，barbarian 啊。 哦，野蛮人， 系、哦、啦，我哋全班系静咗，吓，点解嘅咧？咁呢个时候就有朋友举手啦，佢识得解咩叫 barbarian， 个原因系咩咧？就因为我之前咪提过有只 game 叫亚一破坏神嘅， 系 入边有个角色就系叫 barbarian，、 哦、 就系打机，所以佢明老师闹我哋啲咩，但我哋都自此即系全班学识咗一只新嘅英文字，就叫 barbarian 啦，哦。好啦，咁我哋三个 barbarian 呢走埋一齐呢都係讲一啲吓、啊、即係唔知点解会开咗呢个局出嚟啦，即係关于啲情情塔塔嘅嘢。咁今日呢喺开咪之前呢，我哋就因为头先听到钟嘉欣嘅访问， 冇错， 我哋就諗到啊常在心。即係你諗起溏心风暴，除咗諗起阿 Zobow 啊嗰啲大契细契啊之外呢，啊常在心都系一个可圈可点嘅一个女孩子嚟嘅。当然我同阿嘉欣就冇乜点样探讨常在心啦。咁我哋就諗啊，我哋人生当中啊，喺我哋啊呢几位嘅哎呀都唔知点形容啦。 barbarian 啦 即係 barbarian 当中啊。有冇出现过常在心，而究竟啊有常在心喺度嗰陣啊，究竟我哋系阿林峰定系得得地呢， 係啦，即係晴亮定系 得得 地 啦，晴亮 定 系得得地呢，呢、這个 题。但系啱啱我留意到队长用四隻字啊， 咩 可圈可点 系， 但喺我眼中常在心系得个圈啊， 吓咩叫得个圈啊？ 即系一定系得嘅咯， 吓 即系嗰种又为屋企人着想啊，又处处为男朋友好啊，跟住之后其实系一个完美无瑕嘅女孩子。 所以咪就系呢个叫做可圈可点啦。咁解啦，有阵时呢啲好完美无瑕嘅女仔，究竟喺我哋呢一班嘅渣男，对唔住，我呢班 barbarian 嘅眼中啊，究竟系可圈定系可点咧？咁啊，今日咧开呢个题啊，大家小心啲。阿一哥而家你喺屋企， 系啊，又要小心阿嫂个 阿嫂个望住啊， 凌厉嘅眼神啊， 阿哥望住， 敷住面膜行出嚟。 哎呀， 真系睇紧嗰套咩《 星 期五》咁样， 可圈可点啊！好啦，咁啊，边个讲先啊？今日 咁啊，得滞先啦。咁啊，要探讨系得得地， 真系得得地， 真系得得地，即系要探讨常在心，就梗系要拉埋阿晴亮同埋得得地嚟讲嘅。 我见到阿司徒师傅已经喺度偷听紧我哋呢班友啊。 究竟是情量定是得得地，定是常在心，系啦。 咁我哋先下手下留情，留下情先，即系回忆翻阿情量同得得地嗰个性格系点啊？嗱，情量咧就系风流嘅，多情嘅。咁虽然佢系正直啦，都叫做 但我想一阵间可唔可以喺嚟紧呢一个钟头入边，千祈唔好将林峰同埋阿一画上等号，即系程亮， 我已经尽量避噶啦。 一哥嗰个个性，但系千祈唔好将林峰同一哥相提并论。我惊阿峰一阵打电话俾我，咩事啊？ 点解啊？ 点解啊？ 咁啊，得得地就比较即系份人就蠢蠢地啦，昂直少少啦，但系就 系 好心地嘅。咁所以咧，比对起上嚟咧，阿德仔咧就觉得自己系得得地嚟嘅， 系 因为。德仔嘅常在心都只有一个啊，因为常在心就系即系而家嘅女朋友啦，当然。咁当年啊，就谂翻起，究竟系 呢位咧，呢位朋友， 梗系啦，我一直都好小心。咁当年点样啊？上回啊，讲到我追女朋友嘅时候就失败啦。 系嗰件事我仲记得，你咩嘛？话有本参考书系应该睇嘅。 咁点知借咗另一本根本就冇用过嘅嗰本书俾佢。 重点就系你当时其实摄咗个电话 number， 系啦， 就叫佢打俾你，点知佢又冇打。咁原来嗰本参考书咧就冇鬼用嘅，所以都唔揾你啦，咁啊失败咗噶嘛， 冇错。 咁之后发生咩事呢？ 事情就好似得得地咧，一直追常在心都追唔到嗰种昂直啦。咁第二件事发生咩事呢？因为咧我就为咗追到常在心啦，咁就系要磨骗呢位女士嘅芳心，要知道佢啲喜好。咁当时有少少偈倾噶啦，同阿常在心，即系我而家个女朋友。咁佢就话。佢就表示， 中间人听到会唔会唔开心噶？ 咁啊，佢就表示话，其实咧就中意男仔咧系着牛仔裤啊，跟住加少恤衫啊，展示少少不羁嘅性格嘅。咁当时我收到呢个信息，我梗系做俾佢啦。但系由于 帮紧你，帮紧你 系啦，帮紧你，帮紧你。但系由于中学嘅时期嘅我咧，系对于啲 fashion 嘅嘢完全唔识啦，亦都冇追过女仔啦。咁所以对于即系着衫嘅要求系冇乜嘅， 系 咁我就有一次系我谂啱啱识咗冇耐，当然未拍拖嘅，追紧嘅阶段，我谂识咗两个月到啦，咁都多咗偈倾嘅，会出嚟睇下戏啊，同埋甚至系会一齐翻学嘅，即系翻大专学校，咁啊约咗佢出嚟翻学嘅时候咧，就谂住执正下打扮系自己啦，就攞咗屋企唯一一条嘅牛仔裤。再加一件唯一一件嘅恤衫，因为当时咧，我记得天气都凉嘅，冬天十一月嘅时间咧都冻噶啦，要开始着羽绒嘅，咁啊就拣咗件咧屋企经常都会着嘅一件羽绒，谂住呢个配搭掂啦，加上又遮埋头啊，戴晒嗰啲隐形眼镜啊，就约佢出去，就一齐步行翻学校。当步行，因为我哋学校咧又要行过嗰个荃湾海滨先去到嗰间学校嘅。 喂，我想问多少少先，当时你哋嘅关系系点噶？ 暧昧当中啦， 得得地， 得得地啦， 同埋常在心， 但系未追到常在心嗰种感 觉。但佢又知道你追佢嘅， 系啦，佢知道嘅， 所以佢亦都向你表示过，佢系中意啲男仔，中意即系着牛仔裤啊、恤衫咁样样。 冇错， 哦， 咁我当一日约佢行翻学校嘅时候，就做俾佢啦，就着晒我。悉心打扮嗰条牛仔裤、嗰件恤衫同嗰件羽绒， 咁都得嘅咩？ 咁啊，行住海滨嘅时候，当然约到佢啦，喺到地铁站。 但系阿嫂系睇得出嘅，特登咁着。 系啦，睇得出嘅。但系事情 啊，真系有呢啲故事、啊。 事情就向住坏嘅方向发展啦，开始。咁发生咩事呢？就行过海滨嘅时候咧，平时咧，我哋个嗰个。进度咧已经去到拖咗手噶啦， 哦， 拖到手嘅，但系未锡，亦都未有， 哦， 亦未有即系 确立关 系，系啦，确立关系。咁啊，当阵时嗰一日咧， 后生仔啲关系好拗旧啊。 咁当日仲谂住凭住呢个衣着啊，就可以得到佢嘅一吻咁样啦，谂住咁啊，步行到去海滨。 你真系咁谂噶？ 我真系咁谂。 即系你会觉得，如果我着一套个女仔中意嘅衫出嚟，佢就会锡我一啖。你真系咁谂噶？ 唔系，同埋 你真系得得地喎。 同埋我即系已经系迎合晒佢要求啦。 好纯情，我嗰啲爱情故事已经好纯情啊。但你真系谂住。哎，唔好意思，你继续讲。 仲要系真系谂住啊，咁仲要系着住嗰件衫，随后再讲嗰件衫发生啲咩事。咁行到海滨嘅一半啦，我女朋友咧突然之间本身系拖紧手行到一半嘅， 揈开咗只手，自己一个急急脚咁样走翻学校。咁我发现，诶、哎，咩事啊？平时都唔会系咁噶，一定系拖住手一齐翻到学校，最多喺学校门口可能即系 say 个 goodbye 咁啊，各自翻课室咁样啦。咁啊，点解咧？跟住我自己一个沉思嘅时候咧，女朋友就用咗一个通讯软件就联络我咧，就话你今日衣着好有问题。咁我就哎呀死啦！我明明迎合咗你的要求啦，你仲想点咧？跟住我当日即刻去翻荃湾， 女朋友都系一个好值得研究嘅人物嚟嘅。 唔系，但系真系好有问题。即系如果问翻我今日嘅我嚟讲咧，当日嘅衣着系非常之有问题。 咩事咧？ 发生咩事咧？我就走到去荃湾海滨嗰个公厕入边望一望嗰块镜，照一照自己样，个头立咗啊 ，OK 啊，冇理由有事啊，戴咗隐形眼镜啊，都冇问题啊，样都 OK 啦、啊，正正常常。件衫可以出事，望住咧嗰件衫，嗰件羽绒。嗰件羽绒咧系我屋企平时着嘅，一冻咧冬天嘅时候就攞出嚟着，系嗰啲双面羽绒啊， 系 即系一边咧就系一件颜色，你反转另一边再着咧，又可以系另一件颜色嘅。正面系一件荧光绿色嘅羽绒，反面系一件红色嘅羽绒。 呢个 combination 都有趣喎， 系啦，呢个 combination 已经好出事啦。然之后我嗰条牛仔裤，唯一一条牛仔裤。是一个天空蓝色浅浅地粉蓝色的一条牛仔裤。 是。 所以整个配搭呢是出晒事的。即是颜色就撞晒啦，同埋所有嗰个 fashion 可以话是跌到是潮流的底端的啦。 我、哦、要讲一讲先，天文台咧啱啱咧就系悬挂咗一号戒备信号噶吓、 哦， 再讲一次啦，啱啱天文台喺9:20咧就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啦。好，得仔继续系啦， 继续讲埋个衣着，嗰件恤衫系点啊？由于因为小弟中学嘅时候冇买过任何恤衫啊，即系靓仔嗰啲，人哋好似 Kingsman 啊，甚至 Man in Black 嗰啲西装定唔知咩嗰啲白色恤衫定点样？我系攞翻我中学时期嗰件校服出嚟， 吓，即系白色衫啊？ 冇错，我谂你白色衫，咁有件羽绒遮住咪算咯。 白色恤衫外面系荧光嘅羽绒，跟住再 加条粉蓝色嘅牛仔裤， 都 OK 啊？ 唔系，咪住先，唔 OK 啊，真系唔 OK， 因为学校 cutting 咧系有少少古怪嘅，即系学校恤衫嘅 cutting。同一般西裝嘅恤衫 cutting 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例如可能佢啲摺位啊，或者佢啲骨位咧會做得唔係好挺身，因為始終佢唔係俾你潮流之用啊嘛。咁所以如果其實一眼就睇得出，你攞件中學嘅校服恤衫， 所以嗰日就係發生咗咁嘅事，亦都係我第二次阿德仔失敗而回嘅一個經歷嚟嘅。 哦，咁你？当日有冇即系譬如即刻翻去换衫啊，除咗件衫佢啊，有冇发生呢啲行为咧？ 冇，因为嗰阵时嗰阵时嘅我咧，喺嗰个公厕入边咧，仍然觉得冇问题噶。系因为系今日嘅我望翻昨天嘅我嘅时候，先觉得有问题。 咁你有冇上诉啊？咩事啫？而家 系我有，我当然有。即系我其实唔系几妥嘅，因为嗰一刻啊，点解你要揈开我嘅手咧？我嗰下好失望。 喂，你真 但我冇检讨过自己，嗰当时。 真系三思好 喎，唔系得地啊，真系得地啊。 哇！ 但系我系嗰啲会伴随住佢嗰啲咯。 将衣就备，然后这身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自己，写我人生精彩传奇。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你。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年纪，有结伴人是你。Yeah, yeah. 上好合照，头上多稀疏多美妙，肥胖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世温馨，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觉无比，也慰问若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相识我便提 张学友嘅有个人啊，咁啊得得地就系有个咁嘅得得地常陪住常在心嘅隔篱啦，咁啊照顾佢嘅需要啊，咁得得地都系唔系即系得仔啊，都系咁样照顾住女朋友嘅需要嘅，咁啊仲有一单嘢嘅，就系咁样都系照顾照顾，谂住默默喺背后支撑住佢咁样啦，就系、是、因为佢当阵时课堂要需要做一啲 presentation 啦，可能嗰啲 final year project 嘅时候咧。咁就有啲唔好嘅天眉啊，嗰啲叫咩咧？嗰啲叫成日都走數嗰啲啊，即係唔會做嘢啊，淨係叫曬女朋友自己一個做嘅，跟住淨係可能 present 嘅時候出現咁樣交代一兩句咁就算數嗰啲，即係背後嗰啲功勞咧就冇做過嘅。咁當陣時咧，我係知道咗呢件事，所以咧我就想同嗰、那個free rider 係嗰啲叫 free rider 嗰個 free rider 講，即係同佢講清講楚就話啊。你应该要做下嘢嘅，你冇理由咁样。 即系你以男朋友嘅身份， 系啦，系，当时未系男朋友 嘅，都仲未系嘅， 未，暧昧对象嘅关系，去斥责嗰个人啦。 哇，你都真系啊！ 咁去斥责啦，一直斥责啦，我就揾咗个人出嚟，就喺度同佢讲， 只抽一笨咁啊， 咁啊冇嘅，即系纯粹即系讲下道理咁样啦，讲下为 你用咩身份同人讲咧？ 冇，即系作为一个师兄，因为我系师兄嚟嘅， 即系嗰啲小学生，喂，陈小明，你讲系唔啱嘅， 类似啦，就系、是、一个小六嘅对住一个小四嘅咁样，即系训泥啊斥责，点知原来唔系嗰个人，我闹错咗人，跟住隔篱个女朋友，即系唔系未系女朋友啦，常在心啊睇住， 又笑咗， 一系睇住啫，唔系佢，跟住即系拉埋一边，唔系佢啊，另一个啊，德仔，好心你大下眼啦、啊，跟住嗰个情况又系非常尴尬，咁所以得得地， 德仔而家红都面晒， 冇错，所以得得地系即系真系好昂直咁啊，蠢蠢地。 我嗱即系时间有限，我你最后系点样追到佢噶后来？ 最后 出咗招咩招咧？你出埋呢啲着衫啊，又摄影纸啊，跟住又帮佢即系行合仗义，咁佢都唔受。最后系点噶？ 最后咧系因为本身阿德仔又系感悟力好低啊，即系女朋友咧已经俾晒暗示就话 OK 啦，你不如你即系讲一句嗰句台词。做我女朋友其实系得噶啦，但我一直咧都唔敢讲，即系又惊啦，又成啦， 真系得得地喎。 咁真系得得地嘅时候，我又唔知佢原来有咁嘅意思，一直拖到好耐啦。过咗好耐之后，我女朋友有一日千字文喺个 WhatsApp 我就话，即系你究竟系咪对呢件事系认真？你系玩紧我啊，定点样？我先发现，哎呀！大事不妙， 即 系 原来冇表个态， 系啦，大事不妙啦。咁咧即刻咧就由西湾河，当时我记得系十一点几嘅夜晚，十一点几就由西湾河扑到入屯门，就同佢带住，因为 哇、由一个大东南啊去到大西北啊， 系啦，冇错。我仲记得，因为一直都觉得系呢位女朋友都系常在心噶啦，咁啊系买咗对情侣鸭嘅，但系就系因为一直。自己又驚又牙底又剩咁樣，唔敢送出呢隻鴨， 亦都冇去表白，咁一直收住咗，就系亦都系嗰一日，佢打完千字文就即刻攞住嗰对情侣啊，就十一点几飞入去屯门，我谂大约十二点半啦，叫佢行出门口送嗰对鸭俾佢，然之后就谂都冇谂就一嘢就锡咗埋佢，跟住就讲个台词咯。 哦，可唔可以？嘟 系啦， 哇，好浪漫呢单嘢。 记唔记得几月几号啊？ 我诶诶，哇！依件事都好紧要，系11月19号，亦都系因为 咦台庆喎 呢个日子咧，我曾经系误会过，因为嗰日系分咗，因为系过咗十二点啊，我一直以为系11月18号嘅， 系， 但原来过咗嗰个十二点嘅时候系11月19号，差啲，因为呢件事咧系闹过交嘅，唉，但系最终 几多年之前啊？ 九年前， 有冇后悔啊？ 冇， 真系冇， 常在心、啊，点后悔啊？ 德仔真系好一往情深啊！真系， 系啊， 啊，真系， 转头睇下情量出嚟分享下啦， 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噶？ 系啊，情量啊， 听下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二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将会听日中午之前维持。天文台话，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会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在星期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将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稍后至星期五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说，将会订立加快发展北都的专属法律，以及制定优惠政策包，以更快更灵活的方式和产业商讨落户细节。李家超在记者会说，北都是战略发展区域，对此心急如焚，要做到拆墙松绑，包括订立专属法律，但是会定明相关法律适用于哪些领域，强调大部分法律在北都都适用。举例话，行劫在北都同样属于犯罪，只是在订立和发展相关的法律时会加快。他又说，若果三分一的北都土地都由同一间公司管理，相信各界会担心，亦都不符合香港的最好利益，所以要引入竞争。他说，北都发展需要庞大资金，相信业界会参与，所以政府和商界必然要共同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南韩外长赵显。韩联社报道，王毅在会上说，南韩前国会议长朴炳石和现任国会议长宇元直近期相继访华，对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发挥积极作用，中韩两国应该坚守建立是建交初心，坚定巩固睦邻友好方向，坚定互利共赢目标，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他又说，中韩是近邻，双方有必要保持常来常往，加强交流，有助加深相互理解，避免误判，增进相互信，拓展合作。赵显就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下个月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访问南韩，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5926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609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46.3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7.10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77.43美元，卖出3677.8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在晚上九点二十分发出。在晚上九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7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那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它的环流比较细，并会在今晚和明朝同香港保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明日中午之前维持。按照现时预测，那个热带气旋会星期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到时将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转向偏西方向移动，移近珠江口一带，但是登陆的位置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稍后至星期五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星期五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周末期间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周末期间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涌浪。下周初天气短暂好转，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坏。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政府会简化行政措施，包括引入快速审批制度，结合海外和内地成功建造技术，降低工程成本和缩短工程。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已进入倒数阶段，特许商品有得卖啦！而家仲有飞卖添，记得预留时间扑飞啊！一起投入盛事热潮，期待主场出击。上2025nationalgames.gov.hk 了解更多啦！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五月至到七月3连胜、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跌到落谷底，你反弹嘅时候，如果你真系选择咗离开，咁你就永远唔会接触到成功。 佢系世界冠军花剑世一 Ryan 蔡俊贤，以及国际剑击裁判赵 Sir 赵恩泽。 自己喺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其中有一届 冠军、哦， 系我谂离不开，其实真系够刻苦啦，接受到逆境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马上时间9点37分，再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密切留意呢几日天气变化。好啦，咁啊，头先就阿德仔就已经化身咗德地啦。好啦，我听下一哥讲咩先啦。我好想睇下一哥认自己系边个先。 唔系啊，有啲紧张添， 系啦， 因为我哋即系今日三个Barbarian 讨论起常在心咧，我哋都特登喺度揾翻好多嘅一啲即系呢套剧集嘅一啲关系线啊，咁又揾翻常在心嘅角色究竟系点啊？即系我哋揾翻我一啲网上百科全书就话哦，常在心即系勤奋上进啊，又对屋企人好啊，重视兄妹情。咁跟住之後咧，但係咧就愛情上面多波折，就因為多情嘅情量啦，令到佢多次分手啊，等等等等嘅嘢啦。咁我哋三個喺度睇呢篇文字嘅時候咧，係各自代入咗唔同嘅 angle 去討論嘅。即係我哋就咁聽就會覺得啊，即係情量呢個角色簡直係人渣渣仔，但係其實。我覺得程亮即係如果假設啊，有機會即係小弟去揣摩呢個角色咧，我會覺得佢內心係對呢個常在心去到最尾係有份虧欠喺入邊嘅。咁啊，講下啲虧欠嘅故事啦， 係虧定係欠先？ 虧欠啦，兩樣都有嘅。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呢啲故事啊。非精密科學嚇，當古仔聽一下，信不信由你咁樣。咁啊，話是即係曾經有一任嘅女朋友咧，個性格真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好到咩地步咧？就係、是真係又孝順啊，又顧家啊，你對佢提出嘅任何要求啊，佢都可以話係無微不至嘅。即係例如佢可能佢知道嚟緊你會要考試嘅。咁佢真係會前一晚可能煮定飯啊，或者煲定湯，即係哦，因為你今晚唔得閒落去 canteen 食飯啦，咁不如我幫你買定外賣啦，或者我煮好曬嘢俾你，咁你咪唔使特登嘥時間，即係落去canteen 嗰度食飯啦。咁亦都試過係例如佢係知道我有一個袋係好鍾意嘅嗰陣時，佢係特登朝頭早六點幾起身係出去排隊。系因为要排好耐队先至可以换到嗰啲限量版袋咁样，咁啊朝头早六点几特登坐成个几钟车出翻去市区嗰度咧，就系帮我换一个袋翻嚟咁样嘅。咁但系最尾你知我呢啲即系当时即系叫做咩咧？人渣， 情量， 承认先， 多情 系啦，未多情呢 part 硬啲先讲。但系你就系唔知点解你唔识珍惜啊！即我记得嗰次嗰袋就系你买完翻嚟。你買錯咗顏色，我係大發雷霆嘅。 哎呀！ 即係人哋已經特登朝頭早六點幾去買，但係唔係 真係人渣真係。 但係你買錯咗色啊嘛！但係嗰陣時就係對於呢樣嘢好執著，但係你唔識欣賞呢個女孩子為你嘅嗰個付出咁樣啦。咁我即係好多，其實真係好多，其實係一匹布咁長。咁所以喺我眼中，我點樣演繹呢個常在心係代表於呢個常在心係喺我心中去到而家三十幾歲人，我覺得都仲係一個遺憾同埋虧欠。而我聽到開門聲， 而家都虧欠啊！ 上一第一邊去咗嗰聲， 驚啊！ 咦？呢個音的外好聲，佢話你 立個頭先， 心虧啊！ 好啦，咁至於咁，我再睇埋即係常在心同程亮，咁啊就話程亮多情。咁小弟都曾經犯過天下男人都好容易犯嘅錯誤嘅。 我冇啊，你繼續啦。 系啦，咁我即系话，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嗰个系林峰，我好明嘅，你明唔明啊？又或者见到大家今日睇到手下留情嗰个网络嗰张开波相，阿一哥嗰、那个，我都唔知道， 几好啊！ 真系啊， 唔系电视剧系美好咗个形象啫吓，但系呢啲人渣喺现实中系真实存在嘅。好啦。咁我试过真係有一次係约咗呢位嘅女孩子，即係女朋友啦，其实咁就出街，咁就约咗，好似你当大家佢放工，咁然后我又放学，咁就约咗唔记得咗喺钻石山站等咁样啦。咁我记得我出緊去，即係嗰陣时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出緊去钻石山站嘅时候，咁就收到一个电话。咁呢个电话呢系嚟自一个呢由我中学以嚟一直仰慕嘅一位女神，系女神地步咁样。咁跟住之后我问你，咦咁耐冇打电话俾我，无啦啦打俾我咩事？佢话哦，我有啲急事啊，你介唔介意即系而家过一过嚟搵我？话吓咩急事？我唔方便讲啊，但系你过嚟搵我啊，我而家净系可以信任你一个嘅啫。 哇！ 咁嗱， 即係你有時你睇翻程亮嗰啲故事，其實佢唔係真係單純地即好色或者點，而係喺個情海入面佢都有佢嘅迷茫同埋矛盾。咁我嗰陣時就係因為知道 嗰個係林峰，係啦，你就好識啦， 係啦，林峰就係迷茫， 收音機可以熄埋，即係合埋對眼聽嘅。好啦，咁跟住之後，我記得我嗰次咧就真係做咗一個即係唔啱嘅決定咧，就係毅然咧就放低嗰個旅程，即係本身約好咗啦，放低咗個約會，就轉身就走去揾嗰個 女神， 女神， 即係放低咗常在心。 系啦，就去揾女神。咁然后我就问阿女神：咦，咁你喺边度揾你啊？佢话：我喺钻石山站。跟住我个心系即刻嚟一嚟吓，大家都喺钻石山站，咁巧， 即系常在心都喺钻石山站啊？ 系 咁 嗱，钻石山站我而家谂翻系唔系钻石山站，系喺九龙湾站。 哦， 因为大家同一个月台，因为钻石山唔系同一个月台，即系来往唔系同一个月台啊。 哦， 九龙湾站就系同一个月台，即系其实大家理论上系有机会碰面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咁我梗系即系作为一个蛊惑的人咧，就即刻打电话俾当时女朋友问：咦，你喺边度？我喺车头咁、哦、样。我有啲急事，我肚痛嚟唔到啊！即系总之都系偏一个藉口啦。咁然后我就喺佢就系话佢喺车头。咁结果咧，我就喺车尾咧就会见咗当时嘅女神，就急急脚就上咗火上咗地铁。咁然后我仲好记得 常在心好惨啊， 系好惨，真系好惨。 我仲好记得。 好慘啊， 我打住个电话就系同佢讲话，哦嚟唔到，我肚痛啊，剩啊，佢话吓，但系我唔系话今晚食饭睇戏嘅咩？佢话我真系有啲急事，我好难同你解释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我记得一路倾呢个电话嘅时候，嗰架地、我老婆望住我添， 人渣，阿嫂你冚佢两巴啦， 系啊，我哋打唔到就靠你啦，阿嫂。 我仲记得我一路即系坐呢个地铁离开嘅时候，即系地铁即系驶走嘅时候，我系倾住电话啦。我见到常在心系坐喺月台嗰度，有少少眼湿湿。 哎呀， 就系俾我目击呢一幕咁样咯。 哎呀，咦冇啦， 人渣，人渣，唔系咁后屘当然仲有好多即系多情唔系一次，如果咪唔叫多情啊嘛。咁但系就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即係做幾次嘅多啲。 喂，留一手，留一手，嗰啲古仔就太好聽了。 可能一個感受到生命嘅危險。 咁你其實講網得㗎，即係咁啊！女神揾你做咩啊？ 女神借錢啊？後尾唔係佢，因為女神真係女神，女神真係好靚。佢喺街度俾人騷擾啊！ 哎呀， 即係有啲即係不良分子。狂 風浪蝶 系啦，咁然后佢就问我可唔可以过去， 即系保护佢， 送佢翻屋企咁样嘅。后屘我去到先知，因为佢喺现场唔敢同人哋讲电话， 哦， 系啦，即系唔敢讲太多咁样。咁结果就系啦，咁我都系做咗一件好事啊。其实， 我想问你最后你同阿女神有冇啲咩结唔结果嗰啲噶？ 女神就系之前提过，就系可远观嘅一个女神，即系最尾佢系有少少沉船，我就即刻褪开咗嗰位女神。 哦，就系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 你话你系咪真系犯贱咧？常在心，喂，但系常在心最后有冇因为呢件事，佢知唔知系真相噶？最后 我怀疑常在心嚟到二，哦，唔系，好似知道咗，系知道咗， 哇！ 唔系，定系唔知咧？因为宿舍啲好朋友都，你只系会互相帮大家 cover 系啦，所以我都唔肯定，知唔知？但系其他嘅多情事件系有传到去佢耳仔嗰度嘅，系咯。 原来今日先知。 哇！ 我大家放低咗，大家放低咗，大家放低咗。佢都有新嘅生活，系啊，佢都有佢嘅即系系咯美好嘅生活嘅。据我所知咁样，即系但系唔啱。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叫做人生嘅后悔嚟嘅，系啊，即系对一个女孩子咁衰，系啦。 仲要林峰添， 系啊。虽然大家话即系我唔系林峰，但系有听众话我系玉树林峰。哇！ 搞咩啊？ 阿发哥出咗系呕嚟噶。 深藏在眼眸，常徘徊左右，爱猜到没有？愉快欢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讲一千句也不够， 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衷心祝福然后就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要显示宇宙静静在背后去开手就够，这种感觉太真厚，讲一千句也不够，即使一刹有过冲动还离手，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多舍不得仍然是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手我的牵挂找不到尽头，放手期望你幸福，什么都有，也许爱很深厚，而我早看得透，放手只可拥有。 一哥，你点样解这首歌啊？ 因为讲起林峰同埋程亮就揀呢首歌啦。唔係我都觉得係真係做得好错嘅，即係嗰段关系。咁所以后咪个人都係再定咗好多㗎啦，即係之后嘅其他爱情关系。 呢句多咗啊，多咗一个。 唔係真係。唔係但係后咪嗰啲德国人都知㗎，係真係定咗好多㗎个人。 都係㗎。 生咗朋友之后定咗好多啊。 唔係放手，收手啦一个 收手啦。 係啊，收手。 好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即係唔可以有太多嘢讲啦。咁如果即係要揀，应该咁讲啦，如果譬如喺头先常在心得得地同埋情量当中呢，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小弟嘅即係平时拍嘅作品啊，或者所讲嘅故事，都知道我一定係得得地嗰种嚟嘅。即係因为我好有自知之明嘅。首先我又冇一哥咁靓仔啦。又冇。 唔关你唔靓仔事嘅，我觉得。 各样啊！我又冇你嗰啲，我又冇你嗰啲口甜舌滑啦， 又冇你嘅幽默， 冇嗰种幽默啊，又唔识得氹人开心啊！咁我咧由细到大咧，由于可能睇好多嗰啲小说咧，都系觉得，男仔如果你要得到女仔一个你心仪嘅常在心嘅芳心咧，你只能够系默默咁样去付出。我系好惯咗系睇呢啲咁嘅爱情小说嘅。咁啊，话说咧就长话短说啦。今日真系好啦，唔系好多时间讲，我惊你讲起都有啲 Sam 去。咁啊，话说咧就喺即系中学阶段尾，我差唔多要离开香港去读书前嘅大约年龄咧，咁啊，当时咧就有一位喺学校嘅女孩子，咁我就哇，即系相当心仪嘅。咁你当佢就系一个类似常在心嘅。好啦，咁但系当时咧，佢个心咧就心系晴亮，即系佢有男朋友嘅，咁我就其实咧，因为我初初唔知道，因为嗰个男仔咧就并非本校嘅同学仔嚟嘅，咁我唔知啦，咁唔知嘅情况下，咁我埋去 approach 人哋，咁我覺得都冇乜嘢啦。咁後來咧就唔知即係兩三次叫做即係示好之後，就發現佢有男朋友嘅。咁佢表白咗俾我知，佢有男朋友，而家就唔會考慮啦。咁但係不知哪裡來嘅一份嘅衝勁定係衝動定係感動咧，我就覺得哦好啊，我就講咗一句嘢，好，我等你，我真係咁講，我就話我等到你。有機會嘅話，我會再咩？咁啊，咁喺呢段等待嘅過程當中咧，我就好似阿德仔一樣，咁冇你嗰啲嘅，即係一定冇拖手，一定冇嘴，任何都冇，非常之遠距離嘅，即係有陣時喺學校見到面嘅，咪 四個 打個招呼啊。咁我咧就我會寫信嘅，我寫咗好多信俾佢嘅。咁但係嗰啲信咧都係一啲即係懶係而家講啊，即係懶係文青嗰啲啦。我平時咧就咁樣啊，我對於呢個世界有咩睇法，對於愛情有咩睇法啦。啊，人下有啲歌，我仲塞啲錄音帶俾佢聽啊，有啲歌幾好聽。嗰陣時好中意錄音帶俾人聽嘅。咁我就呢啲歌我好中意聽嚟聽。咁呢個女仔咧一路都係冇表示任何嘅俾機會我嘅。你估幾耐時間？我係不斷咁做緊呢個默默啊，喺呢個所謂常在心嘅人物身邊。一路都系咁样等紧一个机会，而我系觉得我系应该咁样嘅，因为咧君子啊，即系不夺人所好，即系我唔中意抢， 系 我觉得唔应该，所以我等到你一个适合嘅时期，若然你下一个都仲未得嘅话，即系咧嗰时讲得好浪漫咁啊，讲呢啲说话，我继续等你啊，咁样好啦，估下几耐？ 唔系呢个爱情添上期限，我希望系一年啊，一年啦，我估， 我谂等两个月都差唔多噶啦。 我等咗一年半， 哎呀， 一年半，等到一个限期，就是我要走啦。 嗯， 我都要走，即系我要离开香港。咁我都谂住死心啦，点算好呢？我真系怀住呢个遗憾，结果我都系追唔到佢，我就离开咗香港。咁呢等待年半有多嘅时间，系咪付诸流水呢？我就怀住呢一份嘅遗憾。搭上咗离开香港嘅班机，远飞美国啦。呢首歌咧，其实系喺我呢个故事20年之后我先听到，哇！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好有 feel， 好啱当时嗰种心情啊。虽然呢首歌系2011年噶吓，咁呢个故事系发生喺90年代嘅。好啦，咁啊，小弟就怀住嗰份嘅遗憾咧，就登上飞机去咗美国。咁当时咧就，如果大家有听上个礼拜啦，其实我唔会打电话俾佢，因为长途电话费好贵啊。 咁但系咧，估唔到喺一个月之后，我突然间咧收到佢一封信，详细嘅内容我就唔讲啦。咁佢净系讲咗一句说话啫，估唔到第一句佢咁写，即系之前咧你一路喺我身边咧，我都冇乜即系反应啊，冇乜感觉噶。估唔到喺你走咗之后，我觉得若有所失。 哎呀，泛起了涟漪啊！ 真正嘅高手啊！ 唔系啊嘛，呢啲 我唔系你，我话佢啊。 咁当时咧就我睇到若有所失就梗系着灯啦，梗系知咩事啦。即系我觉得，哎呀，咦，即系之前一路都冇讲过呢啲咁 positive 嘅嘢，竟然喺呢封信入边咧留咗个即系空间出嚟。咁但系嗰阵时我个人已经去到美国，咁我唔可以即刻翻香港噶。我继续我哋即系咁，我梗系搞翻电话俾佢啦。然后我系一路挨咗四五个月，终于翻到香港，轰轰烈烈地恋爱咗一次。 咦？咁呢个系咪初恋嚟噶？ 我唔答你啊！呢啲。咁当然啦，即系后面就咁啊，梗系最后一都系一个遗憾啦，即系因为分开两地，我又翻去读书啦，焗住翻去读书啦， 难处理嘅真系， 系好难处理啦。咁但系大家，毕竟即系喺呢件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啊，即系而家你谂翻转头咧，我都觉得啊，呢个等待其实都真系最后有回报嘅，就系咁啦，系啦。其他嘢唔讲啦，我早咗起歌添，我谂住应该 do 嘅啦嘛，其他嘢唔讲啦，系咁讲紧，系啊，就咁啊，所以我都系得得地嚟嘅， 得得地啊，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交代常在心嘅事件，我哋讲，我喺屋直播室有两个常得得地， 得得地， 系麦入边，电话入边有一个， 个阿欣 以为自己系情。